因佛及子及圣僧之名，阿门。我心传灵旨啊，听诸佛造生天地，我心其罪恶之耶稣，其师徒我顶住，我心其应圣僧降生，圣依玛利亚之同心，我心其受人一般切比拉多，各关系必定十二个四字乃一，我心其降地狱，断三日之四家当服我。我升起升天，坐于床灵下，听诸佛之忧。我升起日后，从彼日来，心旁生世界。我升圣心，我升无圣日功加慧，诸圣相通功。我升罪之下，我升逆生之福我。我心想生阿门，在天我等护驾，我等王乐命降生，乐国临界，乐之圣贤一地如一天呀。 我等摩勒今日而我，我日应了乐命我者，如我也命护我者家。又不我何含以有感，乃求我以向安阿门。 王后玛利亚，摩比圣同志啊，祝乐盖阳能当，乐为赞美乐太子耶稣。并为赞美， 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，今起天主，给我等死后，阿门。 王后玛利亚，摩比圣同志啊，祝乐盖阳能当，乐为赞美乐太子耶稣。并为赞美， 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，今起天主，给我等死后，阿门。 王后玛利亚，摩比圣同志啊，祝乐盖阳能当，乐为赞美乐太子耶稣。并为赞美， 天主圣母玛利亚，为我等罪人，今起天主，给我等死后，阿门。 用恩归福，及子及圣圣， 用日子以往事而今世及时之事，阿门。 哦我主耶稣，赦我定罪过，救我定义地狱之火，导引真理，当生天国，又为罪死，要乐之人出家。